偶奇遇记一。从前有个老伯伯，他非常喜欢小孩子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给孩子们做玩具，做了许多许多玩具。他做的鸭子会嘎嘎嘎嘎叫，他做的猴子会蹦蹦蹦蹦跳。老伯伯非常喜欢小孩子，可是他自己没有孩子。他想，要是我有个孩子，那该多好啊。有一天，老伯伯拿起一根木头说，这回我来做个小木偶吧。他拿着刀子刻呀划呀，刚刻好眼睛，眼睛咕噜咕噜转了起来，刚刻好鼻子，鼻子呼的一下长了出来，刚刻好嘴巴，嘴巴一咧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笑了，刚装上两只手，两只手就伸到老伯伯的头上，把他的帽子脱下来了。老伯伯说，快把帽子还给我。小木偶没有把帽子还给老爷爷，他把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去了，真是个小顽皮。小木偶给装上两只脚就完全做好了，老伯伯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匹诺曹。 爸爸， 匹诺曹搂住老伯伯的脖子叫起来，孩子，我的好孩子。老伯伯有了自己的孩子了，老伯伯当了爸爸了，他高兴地流出眼泪来，捧着匹诺曹的脸亲了又亲，接着用花花绿绿的纸做了一套衣服，用干树皮做了一双鞋子，又把面粉捏成软软的面团，捏了一顶漂亮的小帽子。匹诺曹穿上衣服鞋子，戴上帽子，拍拍胸脯说， 嘿，我是一个真正的孩子了。 他偷偷地看了爸爸一眼，爸爸板着脸没理他。 爸爸，爸爸，我是个真正的孩子了，你说不是吗？ 爸爸说，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，你得上学念书，学到许多知识，懂得许多道理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孩子。 爸爸，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孩子，我明天就去上学。 爸爸听匹诺曹这么一说，乐了。可是匹诺曹皱起眉头来了。 爸爸，我明天上学念书，课本在哪儿呀？您给我买一本吧。 我没有钱。 爸爸心里非常难过，他的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，怎么给匹诺曹买课本呀？他想了一想，站起来，推开门，奔到屋子外面去。匹诺曹不知道爸爸去干什么，把头伸到门外瞧一瞧。啊，天正下着大雪呢，北风呼呼呼，把雪花吹得满天飞。爸爸已经走远了，看不见了。天冷得很，匹诺曹赶快关上门，坐在火炉旁边呆呆地等着。哎，爸爸上哪儿去了呢？过了一会儿，爸爸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课本，这课本上有字，又有画，画的小猫、小狗，还有小人儿，可好看了。 好，爸爸，谢谢您了。 匹诺曹仔细一看，呆住了。爸爸的大衣呢？那件打满补丁的破大衣呢？到哪儿去了？刚才爸爸不是穿着那件破大衣出去的吗？可是现在，爸爸只穿着一件衬衫。 爸爸，您的大衣呢？ 卖了。 为什么卖了它？ 我身上太热了。爸爸说是身上太热了，可是他的身体在瑟瑟发抖呢。 啊， 匹诺曹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。 爸爸没有钱，为了给他买课本，把破大衣卖了。 爸爸，爸爸，好爸爸，我明天就上学去，一定好好念书。 第二天，雪停了，匹诺曹带了课本上学去了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，我上学校去要好好学习，今天学写字，明天学算术，学会了我就可以工作了，赚了钱给爸爸买件大衣，买一件顶漂亮的大衣。可不是，爸爸为了给我买课本，天这么冷，只穿一件衬衫呢。他走着走着，忽然听见咚咚咚的声音，还有呜哩呜哩的声音。咦，这是在敲鼓吹笛子呀，多好听。可是太不巧了，匹诺曹要上学去。他停下来听一听，走几步，又停下来听一听，心里痒痒的。 我上学去呢，还是去看热闹呢？ 哎，今天我先去看热闹，明天再上学，上学的日子多着呢。匹诺曹这么一想，转过身子就朝敲鼓吹笛子的地方跑去。啊，这儿剧场里在演木偶戏呢。 喂喂，门票多少钱呀？ 四角。 匹诺曹一个钱也没有，怎么买门票呀？ 没有门票，怎么能进剧场看戏呀？ 他急得在人缝里钻来钻去，一边喊着， 谁要谁要我的衣服，卖四角钱，谁要谁要我的帽子，卖四角钱。 可是谁也不理他。这个匹诺曹呀，最后把那本崭新的课本拿在手里晃了晃， 谁要谁要崭新的课本，卖四角钱。 一会儿人家就把他的课本买去了。他拿了四角钱，赶快买了门票，跑进剧场里。匹诺曹呀，匹诺曹，你还想到爸爸为了买课本把那件破大衣卖了，天这么冷只穿一件衬衫吗？剧场里戏刚刚开演，一个瘦瘦的高个子木偶跟一个矮矮的小个子木偶走到台上来，拿着棍子对打起来。大家看得正带劲儿，忽然那高个子木偶开口说话了， 瞧， 台下有个小木偶，他是匹诺曹呀。 小个子瞧了瞧说，对对，他是匹诺曹，匹诺曹，匹诺曹，快上我们这儿来。 匹诺曹可高兴了，一急起到舞台跟前，一跳跳到舞台上去，抱住高个子和小个子亲了又亲。这时候后台的许多木偶也跑上台来了，围着匹诺曹又是唱又是跳，他们把演戏的事儿全忘了。这一来，剧场里就轰轰轰地闹起来了。 为什么不演戏？为什么不演戏？我们是来看戏的，不是来看你们瞎胡闹的。 剧场的老板慌忙跑了出来。这个老板真吓人，眼睛像灯泡，胡子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，像一把大扫帚。小木偶们一看见老板，都吓坏了，不敢瞎胡闹了，这才把戏演了下去，演完了。天黑了，该吃晚饭了。这时候，老板在厨房里烤羊肉，他对高个子和小个子说， 快把那个捣蛋鬼捉到这儿来。 老板说的捣蛋鬼是谁呀？就是匹诺曹。高个子和小个子就把匹诺曹捉到厨房里来了。老板问匹诺曹， 你为什么不上学，偷偷的上这儿来看戏？ 今天学校放假哩。 匹诺曹说了个谎，谁知道他刚说完话，鼻子忽地长出一截来。 你说谎，我再问你，你的课本呢？ 啊，我的课本。 匹诺曹想到了课本，想到天这么冷，爸爸为了给他买课本把那件破大衣卖了，现在只穿一件衬衫，他心里难过起来，可是又不敢说把课本卖了。 我的课本搁在家里。 他又说了个谎，鼻子又长出一截来，难看极了。 你还说谎呀？ 老板生气了，把眼睛一鼓说， 我的羊肉还没烤熟，可是柴禾快烧完了。高个子小个子，你们把这个逃学又说谎的孩子丢到炉子里去当柴禾烧。 匹诺曹给吓昏了，大哭大叫起来， 爸爸爸爸，救救我呀，我不愿意当柴禾，我不愿意死。 啊，你还有个爸爸？ 我有爸爸，他很穷，把自己的大衣卖了才给我买了课本让我上学。可是我没去上学，还把课本卖了。 也真奇怪，匹诺曹说了老实话，他长出来的一截鼻子就缩回去了。老板一听，觉得匹诺曹的爸爸怪可怜的，就说， 要是我把你当柴禾烧了，你爸爸该多伤心啊。好，我饶了你，可是我的羊肉还没烧熟，柴禾已经没有了，怎么办呢？小个子，你把高个子绑起来丢到炉子里去。 高个子听老板这么一说，全身发抖，站也站不住了。匹诺曹看见高个子那可怜的样子，扑到老板的身上，呜呜地大哭起来，眼泪把老板的大胡子全弄湿了。 求求您，求求您，可怜可怜高个子吧，您把他放了吧。 老板说， 我的羊肉还没烤熟，柴禾没有了，我本来要拿你当柴禾，现在放了你，只好拿高个子当柴禾了。 哦哦，我明白了，您是拿高个子代替我死呀。 匹诺曹忽然把头一抬，把胸一挺说， 不不，我不能让我的好朋友代替我死，您快放了高个子，把我绑起来扔到炉子里去烧吧。 谁也想不到匹诺曹会这样勇敢，为了好朋友情愿自己死掉。老板听了心软了下来，他抱起匹诺曹说， 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我不烧高个子了，你也赶快回家去吧，你爸爸没见你回家心里要急死了，记住往后可不能再逃学了。哦，你的课本卖掉了，明天怎么上学呀？来，我给你钱，快去买课本。 匹诺曹高高兴兴跟高个子小个子说了声再见，走出剧场，到书店里买了课本回家去了。明天他真的上学去了吗？小朋友，你们说呢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